对，确实如果说我们想真的把这个产品算清，就很难。但两全险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？它的时间一般是相对较短的，很可能比如说5年我就可以拿到一个看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收益，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增额终身寿，很可能我拿到说看起来这个利益还不错，也可能也在15年20年左右，但一般我们建议说如果没有特殊目的就是终身配置比较好，你随时要用，随时你在减保或者随时在领取。 两全险的保费高吗？ 也不太高，其实和我们年金险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，就除了我们最低的比如保费比如说5万10万、或者是1万2万这样一个最低保费限制之外呢，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家庭情况，我准备每年要存多少钱啊，那这部分呢拿出多少放到保险产品里，还是以这个角度去分析自己的产品的购买。 两全险是不是也要搭配一个其他的险种买就更加的科学？ 看目的，如果目的仅仅是说我财富增值的话，那其实也就没必要了。你因为财富增值的话，你只要决定了是这个财富形态就可以了。但如果说你是在整体的家庭资产的大盘子中拿出一部分做两全险，那你肯定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风险保障的一块，比如说长期增值的一块，比如说中期增值的一块，比如短期增值的，比如两全险这一块。 两全险咱们北京人寿有没有一些可值得推荐的产品？ 我目前的比如说我们的京富万家这一个万能险，我们的京富满堂一个分红险都是这个5年的产品产品力也都是不错的，我们在各大银行销售也非常好。那这个产品其实因为卖得太好了， 那我能这么简单的去理解，就是年金险和两全险它的储蓄意义更重一些。 对，家庭储备的这个意义更重一点。 我这么理解的话，就是这两种险种可以当成一种打底险种，然后我再去配置其他的，比如重疾险啊或者教育险这样的。 最基础的打底险种一定是家庭的风险配置，就是你的医疗险，你的意外或者定期寿有没有覆盖，足够覆盖你的债务。那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如果说想存一笔钱，那两全险年金险是非常好的。如果说我有一些，我还有一些这个余出来的这样一部分，我考虑考虑未来的事情，以后孩子上学的事情，自己养老的事情，甚至想想传承的事情，那增额终身寿年金险都非常适合。 两全险不适合传承？ 两全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传承的目的，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？它并不是一个终身的产品，可能到5年我就满期了，这钱还是 还得拿回来。 对，你还是要再想这个事儿再倒一遍。而如果说你通过这种比如说年金险呢，或终身寿险、终身年金险啊，你做这种财富传承的规划，就是你做完这个钱，这个钱就踏实了。你想领你就保全做减保啊，还是做这种年金领取啊，去领取出来使用。你不想领，它放在那里就自己增值。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。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？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。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持续攀升。2020年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达到了1.91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的13.5%，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。从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看，高龄人口也就是80岁及以上占比逐渐提升。随着三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相继进入高龄期，未来老年人口高龄化现象将更加凸显。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其以有效保额增长和现金价值的增长彰显产品优势，并且越到后期价值增长优势越大越明显，可以说是储备养老金、子女教育金或进行财富传承安排的优质之选。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：首先，价值成长，隽永相伴。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为您提供终身保障，保单价值稳健增长，应对不断变化的保障需求。第二点，三条免责，全面呵护。产品仅有3条责任免除，为您提供全面的人身保障。